场演尽恢复，原来心疼我，我那时候不懂。 金志文，远走高飞。 拥挤的城市布满了虚伪，何必去辩解是错我是对，就让一切回归痛痛的滋味，那自由的感觉。如果迎着风就飞，俯瞰这世界谁？你让谁抓住？